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Y Combinator 孵化器还是培训班。孵化器作为给创业公司提供帮助的组织模式，那并非 Y Combinator 首创。很长一段时间里，孵化器的名声一度不好，主要是因为孵化器并不能真正给创业者带来好处，而且又在盘剥创业公司上很厉害。Y Combinator 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孵化器的历史。那今天无数创业者都想去 Y Combinator 或者类似的孵化器，和 Y Combinator 创立前孵化器等同骗子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硅谷最为成功的孵化器公司， Y Combinator 以其独特的孵化模式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 Y Combinator 是保罗·格雷厄姆、杰西卡·利文斯通、特雷弗·布莱克威尔和罗伯特·泰潘莫里斯在2005年创立的，至今已有13年。它的特殊之处呢，在于不是一个随时入驻的孵化器。要想加入 Y Combinator， 必须参加它一年两次的创业投资培训计划，每次三个月。而这个创业投资培训计划是需要经过严格 PK 选取的。具体来说，创业团队向 Y Combinator 提出申请， Y Combinator 邀请一部分候选团队来面试。经过严格的面试的小比例团队会被录取。那当然，伴随着 Y Combinator 的名气越来越大，申请人越来越多，现在录取比例也是越来越低。那甚至很多团队连被邀请参加面试也作为资历写在给投资人的材料里。千军万马披荆斩棘之后，被录取的团队会在湾区的 Y Combinator 办公场所待三个月。这段时间 Y Combinator 会和创业团队联合办公，而创业团队将会得到包括创业和如何寻找投资的全方位辅导。此外， Y Combinator 也会请在创业方面具有某些专长的人来给创业团队做报告，那这些报告质量非常高。有时 Y Combinator 孵化最为成功的独角兽 Airbnb 的创始人也会亲自来给学弟学妹们讲解自己当初的孵化经历。三个月期结束之前，每个团队还会有在世界各地大量优质投资人面前展示自己产品的机会，很多团队因此获得了下一轮的投资。作为入选福利的一部分，创业团队还会从 Y Combinator 获得底价$5,500的种子轮投资，而创业团队中的每个人还可以获得额外$5,500。比如说一个三个人的创业团队可以获得5500加5500乘以3等于$22,000的种子资金。Y Combinator 之所以把种子投资的钱和创业团队的人数联系起来，是因为相信一个多人团队相对于单人创业更可能获得成功。入选呢，并非没有代价，对于每个入选的创业团队， Y Combinator 会拿走 7% 的股权。和 Y Combinator 的投入相比， 7% 的股权到底是多少，是一个不好估量的问题。那如果说创业公司成长为独角兽了，$10亿分走 7%，Y Combinator 付出的仅仅是几万美元的投资和三个月的培训，创业团队无疑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创业团队失败了，那7%的股权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些年来，因为 Y Combinator 早期的投资诞生了大量成功的企业，包括 Dropbox 和 Airbnb 这样的独角兽企业，在投资人看来，能被 Y Combinator 选中本身就是一件加分的事情。有了 Y Combinator 的人脉和品牌加持，创业团队一般至少可以拿到第一轮到第二轮的投资，而这到底是不是值 7% 的股权就见仁见智了。但是既然大部分创业者依旧趋之若鹜的想去 Y Combinator 参加培训，那毫无疑问他们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讲到 Y Combinator， 肯定要提他投资成功的企业，而在他投资成功的企业里面，最著名的莫过于那个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发生在 Y Combinator 和 Airbnb 之间。当年 Airbnb 的两位创始人一直找不到投资人，那投资人觉得把自己家租给陌生人是一个很异想天开的想法，怎么可能成功呢？ Airbnb 也没有太多生意，结果耗尽了两位创始人的钱。于是为了活下去，两位艺术家出身的创始人在美国大选期间策划设计，并亲自上场销售带有奥巴马和麦凯恩形象的麦片盒子，赚钱来支持自己创业。当他们报名 Y Combinator 时，保罗·格雷厄姆也和其他投资人一样，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呢，当他听说两个创始人为了创业一无所有，却还在想办法赚钱继续支持创业的时候，毅然决定投资了。保罗·厄姆说，你们公司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是你们两个人一定能存活下来，因为你们这样坚定的信念和做事情的决心，我相信你们两个人。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随后保罗·格雷厄姆不仅在 Y Combinator 的培训中帮助他们找了一个程序员做联合创始人，还在 Airbnb 毕业以后给投资人写了言辞诚恳的推荐信。 看得出来，他为了给这两位创始人拉投资，算得上尽心尽力。后来 Airbnb 拿了红杉投资的第一笔钱，并且不负众望获得了成功。这个故事几乎成了 Y Combinator 的招牌和鸡汤，但凡是个创业者，无疑都会被这千里马和伯乐的故事所感动。有这么成功的故事背书，投资人再看这个孵化器加持的创业项目，一般来说也都会慷慨解囊。这可能是这些年来 Y Combinator 越来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 Airbnb 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Y Combinator 相对于看一个创业团队的项目到底好不好，更重视一个创业团队的人到底怎么样。他相信那些为了创业可以不顾一切的人最后一定会成功，哪怕在这个项目上失败了，也可能在另外一个项目上成功。所以想要进 Y Combinator， 创业者是什么样的人比创业者在做什么样的项目要重要得多。而进到 Y Combinator 以后，只要是正确的人， Y Combinator 的理念是他们丰富的经验总是可以帮助创业者找到合适的项目和合适的人脉，最终获得成功。我想呢，这个理念有它的道理，但是市面上也有不认同这个道理的人和机构存在。试想一下，是不是为了创业可以不顾一切就一定能成功呢？这并不好回答。那尤其是不顾一切到底代表着什么？那是不是说可以以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创业呢？ Zenefits 同样是 Y Combinator 投资的公司，创始人的确是做到了不顾一切，但不顾一切到了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步。那这家公司呢，一开始也很成功，但是被揭穿以后就一塌糊涂了。现在很多人和机构对 Y Combinator 的这个理念批评之处多在于此。无论如何，大家对 Y Combinator 的看法还是褒多过贬，而且呢，对 Y Combinator 的需求一直很强劲。那这几年来， Y Combinator 每批吸收的初创公司都比几年前扩大了好几倍。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啊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 Y Combinator 能够接纳的创业团队和实际的市场需求有很大的差距。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想创业的话，要不要去试试 Y